你是河蚌， 你才是河蚌， 你是河蚌， 那你是蚊子， 你是河蚌， 你是螃蟹， 你是河蚌， 你是纸，草纸， 你是河蚌， 你再说我把你裤子扒了打屁股。 何峰腹部的弹伤汩汩出血，抱着虚弱的谢池挺立着，仿佛一点事都没有。 他不是看上去这样的，他一直在你面前装弱小，装可怜，博取同情，利用你就是为了报复我。其实他的心比谁都黑，他的腿早就好了，一直在骗你。他折磨我，拿针刺进我的手指，我的手脚全是这样的伤。他把我绑在树林里等死，好在我命大，才被兄弟们找到。 宋清桃抬起手给何峰看手上的伤，他的手腕被荆棘磨得血肉模糊，袖口浸满了血。何峰没有说话，宋清桃委屈地看着他。 三哥哥， 对不起。 何峰半边身子都疼得没知觉了，却没有吸下一口气。 你有错在先，他杀人不对，这次我替他挨一子弹，你觉得不够，我再替他受你一枪。 宋清桃眼睛都红了， 你就这么护着他，拿命护着，为什么？我也差点死了，如果今天是他杀了我，你也会为我讨公道吗？ 何峰沉默了，宋清桃凝视着他，何峰的眸中尽是冷漠，比从前还要冷。 他到底有什么好的？你喜欢他哪里？因为漂亮吗？漂亮的人这么多，你又不是没见过，为什么偏偏对他这么好？ 宋清桃上前一步，拿枪口抵着何峰的脑袋，眼泪哗哗地往下落。 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你？ 青阳子见状举枪对着宋清桃。何峰眼神示意他放下，谢池闭着眼无力地靠在何峰的胸前，轻轻抓了抓他的衣服。何峰垂眼，更紧地抱住怀里的人。宋清桃看着他们这些小动作，苦笑一声，痛恨地瞪着何峰。他泪流满面，笑着往后退，终还是没舍得下手。 何峰，我恨你，你这么爱惜他的命，那我就祝他不得好死，祝他像你娘一样，总有一天报记你。 宋莽的尸体被清寨带走了，谢池床上还遗留着大片血迹。何峰把他抱回自己房间，刚放到床上，青阳子已经把医生带来。医生大致检查一番，松口气。 啊，还好不重，都是些皮外伤，先帮你处理弹伤。 不用了。 何峰表情严肃，重重往凳子上一坐。 帮他先弄。 医生无奈。 你捂着点伤口，别失血过多了。 医生给谢池缝好伤口，上完药，裹上纱布，何峰才同意治自己。谢池的伤确实不算严重，除了后肩的一处刀伤和三道鞭痕，大多是撞击的淤青，没伤到骨头与内腑。反倒是何峰除了弹伤，小腿还被烧伤了一块。王大嘴在给谢池上药， 何峰带医生去了别的房间。医生给他取出子弹，陈庄在一旁细讲这两日发生的事儿。他的脸青一块紫一块的，是被清寨的人打的。弹伤包扎完毕，医生在给他处理烧伤。 还好烧得不严重啊，不过怕是得留疤了。 大老爷们儿怕什么疤？好了没？ 好了，要记得抹。 要给陈征，回头再给青阳子。 哎，等一下，你好了，最近别大动作，好好养着。 王大嘴刚给谢池抹完药，穿上衣服，何峰就进来了。他脸色难看，瞧着吓人。王大嘴始终低着头，没敢吱声。 出去！ 何峰坐到桌边，盯着他。谢池趴在床上，正啃着一个馒头。医生怎么说？ 我就走了这么一会儿，你就这么按耐不住？ 谢谢你赶回来救我。 腿能走路了？什么时候能走的？ 打黑熊那天晚上已经能站起来了。 五天前你到底还藏了多少事？ 谢池猝不及防，被他吓了一跳，手里的馒头掉在床上。他瞧着何峰怒不可遏的模样，有些心虚。 说话。 没什么说的。他默默又拿起馒头，紧紧握在手里。 那我只问你一句，这么久你真的就只是利用我吗？没有一点别的感情？ 我想下山，可以让我走吗？ 你永远都别想离开，到死你都会留在这儿。 谢池沉默不语。何峰攥紧拳头，满脸暴力，仿佛下一秒就要去把他砸碎。腹部因为巨大的动作再次出血，染出更大一片。他控制住情绪，转身离开。喜欢，我喜欢你。 到现在你还在骗我？你真把我当傻子？还是觉得我爱你爱到放纵到你这个地步了？撒谎杀人利用我，你还想做什么？你放我烧山，还是连我一起杀了？ 不是的。 你不去当戏子真是可惜了。你哭，你使劲哭，我看你能挤出多少眼泪来。 这是真话。何峰手上青筋暴起，却没舍得真下力勒他。谢池的眼泪滑到他手上。